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在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是关于勇敢。其实呢，这个话说起来挺俗，然后我也觉得一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这么一个话题，但是为什么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或者说一个什么大的一个语境里，大家都愿意提到这个词，是因为它确实有它不一样的力量。那我们在职场当中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勇敢的自己？那这个勇敢我们怎么做才尺度恰当，不等同于鲁莽？所以在今天我们也特别想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勇敢是战胜一切的利器啊。这期节目听起来浓浓的鸡汤啊。所以大家听到那个笑声了吗？是的，就是如你所愿，让我失望的就是我们的出品人大圆，他又来了。他昨天节目里面已经放话了，他说他今天来，我以为他开玩笑。所以你今天确实是兑现了你的承诺来了，是吧？ 对，但是我兑现了我的承诺，我来了。但是昨天你可说，哎，我这明儿要请假，是不是？ 对，是这样。我这个人就为了那么一点就是蝇头小利，你知道，我就可以这么没有气节。 150块钱的稿酬 不是都降到45了吗？就因为一直播这个数据一直上不去，你知道，各位朋友已经给我降到45了，所以大家这个数据争气点啊。哇，现在刚刚开场已经2.6万了。 2.7万 。哎，我们就这么标榜自己，是不是显得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太低了？就人家都是200多的时候，我们呀，我们2.7万了，这个有点显得特别没品啊，各位朋友，特别不像我的风格。就是自从加盟了职场有高招，我这人的底线就越来越低了，我对自己的要求的上限已经没有了。这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勇敢的话题，也再次提醒各位，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就可以收看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没错，我们的这个青年广播是用自己的方式走在了广播媒体的前沿，我们愿意用融媒体的方式来更多元化的渗透到各位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看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搜索职场有高招，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节目。这三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在工作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再说的大点，在你目前经历的这个人生的履历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一刻你觉得自己特别勇敢，都可以在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那既然我们问到，哎，我觉得我戴眼镜这样，你看出镜还是蛮知性的，你知道吗？像新闻频道的某一个主播一样。 就是新闻频道的主播虽然会戴眼镜，但是不会戴这个平底厚的老花镜。 这个怎么叫老花镜？就大家透过这个应该看着我至少750度以上高度近视。我刚才在直播之前跟大圆开玩笑，我说你敢不敢尝试一下，我不戴眼镜跟你一块进直播间，让你知道什么叫史上最大的播出事故。我确实摘了眼镜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最勇敢的事儿，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可以不戴框架眼镜，不戴隐形眼镜出门，那个东西是要对自己和身边人有特别足够的自信的。 你知道吗？因为我原来上大学，我跟你讲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到750度的高度近视，500多度，摘了隐形眼镜呢，认认真真的给它放到那个隐形眼镜盒里。第二天早上一打开，哎，有一只怎么死活找不到了？后来发现就在拧的那个盖的那个边缘，我已经把它拧烂了。就是摘了第二只的时候，就完全就没放进去，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你知道？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来说，生理上由于自己造成的这种缺陷之后，很多事情我觉得做起来都是需要勇气的，都是需要很勇敢的。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勇敢的话，我们还是不要了，因为对自己呢，首先我们姑且不谈自己啊，但是对身边人的话，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刚才我通过这样的一个聊天，你能看出一个优秀主持人他的资质就是不一样，多么牵强的一个话题，就这么就联系到我们这一天的互动内容。勇敢。所以大元，你有没有哪一刻就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勇敢的事情，就是具体的事情？ 我觉得我每天都特别勇敢，尤其是刚才在这个电梯间，我们看到了初阳老师这个我们的制作人之一，然后他说，哎，那个袁老师，你实现了2018年的这个小目标。我说，哎，我还没有挣到1亿啊。然后刘初阳老师提醒了我说，这个家庭一部分，然后工作一部分，我想想是啊，因为最近呢，我坚持自己一个人去带孩子，每天要早起6点钟去做饭，然后把孩子弄起来，用把两个小孩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还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在7点半之前出门，把两个孩子送到学校，送到幼儿园，然后再开始拾掇自己，再拾掇我们家那只小狗，出来这个工作， 再拾掇我 啊，对，所以我觉得就哎，我这个2018年开局，目前还是自己想要的这个状态。 就是你觉得是自己足够勇敢，然后把这一切撑起来了。 是的， 就是如果没有这种勇气的话，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不逼一下自己，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耐。就是我们原来可能会有一个心理的这个所谓的心理预期，或者给自己的一个安全保障，就是说，哎呀，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怎么可能？我要照理他们，然后我要把家里这个照料得很好，我还要出门去工作，我还要去骗投资，不是去拉投资。所以呢，就是你会给很多自己的心理预设，就这种预设之下，人慢慢的就没有那个勇气了。但是你发现我什么都不想就往前走这一步的时候，跨出去也就跨出去了。 还是说就是盯着目标，然后看自己脚下的这个小碎步的时候啊，尽可能少一点。 你还真的走的是小碎步， 还真 你对自己判断很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不是说这个比喻职场啊，我说的就是他是实实在在这个人。大元走路他真的是小碎步。原来有人说过你是小碎步吗？ 没有，就他们说我是横着走。 昨天我去欢乐喜剧人的那个决赛现场，我看到了郭德纲，然后我第一反应就看到他，我就想到了是一个放慢版慢镜头的袁伟，他跟你的走路姿势，但是他那个是台步 啊， 就唱戏的台步 啊。 你其实可以适当的把你那个步数放得大一些，你也可以走台步。 放大一点是就是我的腿还没有郭德纲的腿长，是吗？ 然后当时在现场看了之后，我的点永远跟别人不一样，他们都不知道我在笑什么。说郭德纲并没有说话，你怎么就笑了？我说我想到了我们的制作人，我们的出品人。所以这就是刚才说的，就是任何一件事情你可能不往前走那一步的时候，你都会不知道自己行还是不行。 是的， 所以我们也特别想问大家，你有没有生活当中就那一刻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但是呢可能咬了一些牙，或者用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就成了你最终的一个动力，你就往前走了这么一步，哎，发现就是柳暗花明了。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畅所欲言，我们就来聊一聊勇敢和勇气的这个事情。那现在刚才说到了就是你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那大元如果让你回想一下，就是你在从小到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件事情是你做的很冒险，你现在讲起来呢，对收音机前的很多职场的青年朋友很受益的这个事情，脑子里过一下，有没有这样的片段？ 有的。 我初中二年级，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创业。然后初中二年级呢，就是考试成绩还不错。当时这个年 就不是倒数第一就还不错， 人家是学霸来的，就是年组排名也比较靠前，全班的当时是第二名。那我们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班级。所以当时我爸和我妈就大出血，给了我5000块钱的一个这个创业基金。 那个时候5000块钱， 对，那个时候的5000块钱、 就 是 像你们60后在那个年代，我那真的是这富二代啊，天哪 啊！然后就攒了很长时间了，是吧？我爸和我妈攒了很长时间，然后就练摊儿。练摊儿的话，就需要我是一个就比较偏的一个小城，需要坐那种绿皮火车，还要倒2次，才能到哈尔滨，因为当时最大的这个批发市场在哈尔滨。然后我妈真是亲妈呀，就让我自己去尝试了。然后我就进货。在这个就是进货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蛮顺利的。但是我们说回来之后呢，因为我是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小女孩，我还没未成年呢，所以扛着这个大包小包，我就根本扛不动，我就请了一个不正规的这个小红帽。当时还没有正规的小红帽，所以当时这个人呢，就是扛着我的货，嗖的一下从火车底下，火车底下，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种老式的绿皮火车，呜呜的，然后下面还有很多这种线呐、然后各种这个，就是它马上要启动，它从火车底下钻过去了，它就把我的货给扛跑了。当时我的脑海当中我就想，这是一笔巨款，几千块钱我进来的货，然后我手上只有小小的一包，如果为财呢，就是我是应该追过去的。但是那一刻我突然间开始惜命了。因为那个车马上就要启动了。我特别担心我被那个火车给碾压。所以那一刻我没有追他。扛走就扛走吧。然后再说回来的时候，当时是正好赶上正月。正月应该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批发商第一次进货。所以那个绿皮火车非常非常拥挤，拥挤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站的时候是脚上是腾空的。就是我根本就是不需要任何的着力点，我的四周都是着力点，就已经把我一个小孩子给夹起来了。我的脚腾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大哥哥，有一个大哥哥就说，哎，你们不要挤到小孩子啊，这里还有个小孩呢。我当时就觉得很温暖啊。但是当他从这个四平火车站下火车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我的口袋。我当时没有钱夹，就我口袋里的剩下的钱没有了。当时就痛感人性怎么可以丑恶到这种程度，就欺骗一个小孩子的信任、 人心叵测 和情感。然后就只能在火车站用这个警察叔叔的这个电话，给我爸爸的这个办公室打电话。就哭诉说，爸， 电话打通是哭了是吧？ 对，我如何如何如何，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又从我们那个小城驱车赶到四平把我接回去了。然后我回来复盘的话，我就会发现我呀真是命好呀。就是首先火车会碾压我，然后如果呢就对方这个再心存歹意的话，可能我失去的就不是钱，他可能就直接把我给拐卖到哪个山村里头了。然后这个反正就回过头来就想，就是这次实在是太冒险了，因为对未来对外部的世界一切都是未知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准备。我再说那批货就是我对市场严重判断不足，用自己非常拙劣的眼光去判断我那个小城女孩的这个审美。所以那批货呢，一件 拐走就拐走 就拐走也就拐走，但是还剩了一小包嘛。我拿回来之后想要去练摊去销售，但是一件都没有卖出去。所以基本都让我妈送给朋友了。 所以你这是在上初中的时候经历的那个 2年级。对， 就那个时候就对自己的颜值就那么自信吗？就马上瞬间想到就被别人拐走。 哎，我当时 说，哎，姑娘多虑了，我只劫财不劫色。哎，大哥，你看这个不太合常理，哎，太自信了。 我当时啊，想一想，就是还真亏我当时的颜值真是不怎么样，就是当时是青春期，想到一个小女孩青春期134斤。 哦， 就长得很壮， 嗯， 很肥，很蠢萌， 嗯， 啊，所以就颜值确实是不怎么样。我估计人家就是什么 放弃了。这姑娘拐也不太好拐， 是 不太好拎呢。 对，还很贪吃。 对，我觉得当时是这样，就是有一个让我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听到了一个闪光的地方，就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就是一个正青春期，很各方面事物没有清晰判断，懵懂期的这么一个女孩子，在面对就是一个是5000块钱的这个货，因为你要做这件事情，你肯定把它看得很重嘛。 是的。 然后那个人扛着这个货飞奔出去，就是逃离你的视野的时候，你能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个其实是需要很大的一种这个理性，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是需要你的理性来战胜一切的。就是所以在初二的那个年龄，你能保持这么一颗清醒的头脑，一个头脑然后去判断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听到的可圈可点的。那至于你没有清晰的判断，怕别人把你怎么这个啊，这个确实是人嘛，不怕自信你就怕自负，所以确实是很勇敢的一个事情。就是在那个时候去创业，家庭条件还算不错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所以大圆，你等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培养了自己愿意，不是选择一种安逸的生活，不管是环境有多好，你都要不断的去突破，想要去做更勇敢的自己，是这样吗？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嗯， 实际要说最担心的是什么？我特别担心的是比如说上次Freeman 来的时候，说我们要随波逐流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要不然就会泥沙俱下。 对 我是一特别怕成为泥沙俱下的那一波。 嗯， 就是一旦我老是在舒适圈的话，我就会觉得有危机感。所以我的这个安全感就在于我不断的去挑战，不断的去跳出我自己的这个所谓边界和安全舒适圈。 哎，我问一下大家，是有个演员叫王嘉尔吗？ 是的呀。 哎，我刚才瞬间看到我们在一直播叫王嘉尔进了直播间，是真王嘉尔还是好多人都可以起这个名字？网友告诉我一下 啊。 我觉得他进来， 这个，我好兴奋呢，我好喜欢他的。 是他吗？王嘉尔，如果是你的话，你送个什么游艇啊，什么让我们看一下，出手阔绰才证明是你。 你不要这个压榨他，人家退出了。 谢谢大家，这里是可以通过一直播收看到的我们的职场有高超。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关于勇敢的话题。刚才呢，大圆也说了自己在初二的这个创业的经历，就是很冒险的一次经历。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希望每个人的经历，我们在节目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聊天过程当中能让各位朋友有所收益。就是我觉得大圆刚才那块就是告诉大家，不管情况有多么的险恶，都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然后对事情有一个利弊的取舍来做一个判断。真的是王嘉尔不是，有人艾特王嘉尔了是吧？ 他说他溜了， 说王嘉尔溜了。 对， 这么不大气吗？不就送一个游艇吗？我这还没要多呢。你够勇敢啊，这还没怎么就溜了。 我觉得他是怕你从直播间里爬出来去找的。 所以其实聊这个勇敢的话题，我自己在脑子里过了一下的时候，就是很小的时候，是我完全不记事儿的。那个时候我听我姐姐和我家人后来讲，就是有一年，因为我妈妈是妇联的主任，在这个基层下乡，就带着我们姐儿俩。当时那天是下大暴雨，然后我妈妈要出去，就是要去工作，就说让我姐在家看好我。可是呢，因为下雨了，就是一夏天都很热，就那个时候特别想出去撒欢，然后又觉得雨不是很大，我就一直在劝说我姐说你带我出去玩吧，带我出去玩吧。但是这些我所有的都不记得，这都是后来他们给我转述的。在我的苦苦哀求之下，因为又长得就是特别，小时候特别像秀兰邓波嘛，就是一副很招人怜爱的样子， 就是胖， 就是婴儿肥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也挺难得的。然后呢，就姐姐就是没有办法就带我出去了，因为她也很疼我，就带我出门。出门呢，因为是在农村乡下，然后我们到了一个小河渠旁边，它是没有旁边没有这个水泥或者是石头固定的砖头固定的，它就是泥，普通的泥土，然后灌，整个用雨水浇灌之后，它自己形成了一个河渠。然后我就想下那个河渠去玩，结果我姐姐说她先下去替我看一下这个，探一探水有多深。她下去之后呢，就完全我们不受控制，那个她就跟着这个水波就准备往下冲。然后我就下意识地抓着他的手，就一直没放手。 拼命的哭，拼命的喊，让人来救命救命，然后救我姐姐救我姐姐，就一直没有放手。你想我都不记事儿的那个经历，就当时就一直拽着我姐姐，一直声嘶力竭吼到有人过来，又是下雨的天气，你知道你要喊出多大的分贝才能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后来就是很多人就过来，然后把我和我姐姐算是救起来，毫不为过用这个词，把我们送回到家。后来呢，这件事情就是姐姐每次讲起来的时候都很激动，就说我，他们都不知道我哪来那么大的勇气，一个孩子就下意识地抓着姐姐不放手，然后坚持了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姐姐讲起来很动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她说回来我妈妈打了她一顿，就说你这么不懂事把妹妹带出去，她一直耿耿于怀，明明是你把我骗出去的，明明差点丢了命的是我，为什么回来挨打的还是我？所以他就对这两件事一直心有芥蒂，你知道吗？就是始终迈不过这个坎儿。但是就现在每每想起来，我也会愿意，有曾经有出版社找我，就说想让把我的，因为他们觉得我每天把生活都过成段子，然后想把我这些东西集结成册出品。就是每一次一提到想要出书这个事儿，我都会第一个就想起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是一种无知的无畏，就是小时候什么都不懂，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可能对一些事情越未知，可能我们才会有越大的勇气，才够勇敢去做一些判断。就正经常就是左顾右盼，然后思前想后的，往往就很多事情就错过了。 是的，我身边有几个朋友，从这个大概他们是12年年底的时候就从一家大公司辞职，一直张罗着创业，但是他辞职之后呢，就始终是在若干个公司里面，这块待个一两年，那块待个两三年，始终没有真正开始自己创业。我经常跟我老公在聊天的时候，我还特别 diss 这两位哥们儿啊，我说这个就是本来是手拿着一把好牌，结果越打越散，越打越烂。但是他为什么就是越打越散，越打越烂呢？可能就是太聪明了，太聪明，太小心了，把那种无畏感啊，就没有了，身上已经没有那种无畏感了。 对， 所以这个创业当中，最要具备的精神就是亮剑精神，它已经没有了。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说嘛，在不管是对家庭事情的判断，还是你在职场当中，有的时候多虑、多思、多虑未必是一件好事。 是的， 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心动不如行动。当然，我们说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有一个安全的一个底线，就是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一个判断。比如说他想出去创业，他并没有说切断自己所有的后路，他其实还有一个基本的保障。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你让他选择去走一步的时候，他一定会有这样各种各样的顾虑，因为没有把他逼到绝路上。 是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够勇敢，是因为我们心里对有一些事情不够的有清晰的判断，或者说我们畏惧一些事情。所谓无欲则刚，你没有一些欲望，没有一些这个奢求的时候，你自然会变得很刚毅，很刚强。 是的， 不容易被这个入侵。那但是你如果对一件事情有足够的欲望，或者说你胆怯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就不够勇敢。所以这一定是一个这个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大圆，刚才说的是你最勇敢的一件事情，如果现在让你想一想你最害怕什么，最畏惧什么，就是你脑子里能想到的是什么？ 就是这阶段吧。比如说在这一阶段的话，我最害怕的或者是最畏惧的，首先是 就我毁约是吗？啊，这个我知道，我暂时会让你比较踏实的，继续 啊，好吧，略过。然后就是我，首先是我自己的这个管理缺位，你知道一个创业公司，一旦熬过了这个野蛮生长或者生存这个阶段的话，就要发展。那发展的话，这个管理上就要比以前更凌厉一些，因为只有一套完整的可不断扩张可不断延伸的这个管理体系，才能够支撑一个企业去进一步的去发展和壮大，来去延长。还有另外一个畏惧的地方就是员工的不成长，这是我特别担心的。因为从2014年开始创业，很多一部分人，不管是合伙人也好，还是我的这个老员工也好，就我们是有战友一般的这种感情 情谊， 但是特别担心的就是 他们个人的成长或者是自我的这种驱动力跟不上公司的这种要求。 嗯 啊，那么这个市场竞争是很残酷的。我之前经常说就事论事， 嗯， 就是情感上我们深情厚谊， 嗯， 你浓我浓，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必须达成目标啊， 就是有一定的规范。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一旦你跟不上我的节奏或者是脚步的话，那我一定要抛下你， 嗯， 如果我不抛下你的话，我们可能面临的是全军覆没这样的一个结果。 嗯， 所以这个是我特别担心， 嗯， 也害怕的。 就是你在现阶段让你恐惧的一件事情，畏惧的事情，就是， 是的， 公司的员工，因为你们本身就是创业型的公司， 嗯， 而创业型的公司里面汇聚的这些青年人， 嗯， 他们不够勇敢，不够去敢于突破自己，尝试自己，而让一个创业型的公司陷入到一种僵局里，这个是你最害怕的。 是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雷区，你会不会时常的去碰一下，还是说你压根儿就不敢动这个雷区，就是因为过度的担忧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不愿意去过度的去碰它？ 啊，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嗯， 很长时间我是没有碰的，我真的是不敢碰， 嗯 啊，但是呢就是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话， 嗯， 你不碰的话就不可以了， 嗯， 就是你不碰也得碰，就要开始死磕了， 嗯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种决断， 嗯 啊，那么决断的标准是什么？我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就是那里面有一句台词， 嗯， 就是当你盯着最高目标的时候，心中便没有了畏惧。 嗯，哎，你知道吗？就是你天天说你那么忙啊， 嗯， 但是你每天聊天的时候都能聊出很多电视剧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怎么那么闲？ 嗯， 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看电视剧吗？ 嗯， 就各种李小冉呢，啊， 嗯， 然后最近热播了什么这个播书的什么制作的剧啊，各种的， 嗯， 你都能跟上趟去看。 我有一个特别这个 强悍的 一个技能，就是我一个时间同时可以做很多件事情。 哦，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昨天实际一直工作到11:30。 嗯 啊，然后但在这个工作到11:30当中，我又进行了哪些事情呢？比如说我收拾了家里， 嗯 啊，就是我很不害臊的动用了一个公司老板的这个个人权限，就把员工带到我自己的家里面开始工作， 嗯， 然后方便我去跟他们沟通，但同时我又可以照看我的孩子写作业， 嗯， 就是我在这个时间，首先他们在这个写东西的时候，我来做家务，我来给他们做饭， 嗯， 我是给他们做饭的，然后让孩子写作业， 嗯 啊，然后就是在工作间隙，就是把做家务做完了之后，我再进一步去跟他们沟通哪块去修改， 嗯， 他们再去调整的时候，我依然在去做我自己的这个事情，比如说第二天早餐吃什么， 嗯， 孩子第二天早上的衣服书包有没有装好， 嗯， 同时又开始规矩他们两个， 嗯 啊，然后但我还有一些这个零散的时间，我就会看一看 电视剧， 我不是看电视剧，我是听电视剧 啊， 就是我把它的，我不用耳机， 嗯， 我会把这个声音调得很大啊，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时间会同时再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就是一个时间一个人可以霍霍那么多人，啊，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这也是需要勇气的，各位朋友啊，刚才呢跟大元我们两个聊的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勇敢。我们经常说勇敢是一把利器，但是呢它往往也是一个双刃剑，就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尺度拿捏的好的话，它可能就是伤人伤己的这么一件所谓的不成熟的武器。所以在今天我们愿意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在职场当中你有没有特别惧怕的事情，或者我们再把它的这个范围放宽一些，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特别怕的，特别怕失去的也好，或者从心里就很畏惧的一件事情，一个人或者物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然后也可以说一说你做的很勇敢的一件事情又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在昨天的那个竞争对手的话题之后，稍微让自己的心情舒缓一点，所以我们有了这么一个鸡汤式的一个话题，希望大家可以陪我们喝下这碗老干妈鸡汤。在稍后呢我们的直播还会继续，大家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号，找到我们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李叔叔，您的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

就是 get out、 啊、是的 这个意思吗？ 是的， 是小静是这个意思吗？那我就关话筒走了，我尊重你的选择。谢谢大家，我们特别愿意看到就是在我们的直播数据当中不断的有新的名字的涌现，那这个是对我们做这档节目最大的一个肯定。说到勇敢，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关于勇敢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也特别想告诉大家，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事情呢，我们需要把它这个界定得非常清楚。所以大元，在你认为就是什么样的事情是真的是勇敢，什么样的事情是真的是鲁莽？如果你从一个公司管理层的角度来说，下属有什么样的表现，在你看来是值得欣赏和嘉奖的勇敢，而不是鲁莽？ 首先的话就是他是过脑子， 嗯， 首先过心， 嗯， 他有 走心了， 走心了， 嗯， 然后进而走脑， 嗯， 然后在面对一个非常难以去做抉择的事情， 嗯， 然后他做了抉择， 嗯， 不管他这个抉择，我首先说他如果他做了一个特别适合公司这个发展趋势的一个抉择， 嗯， 那当然我点赞。但如果说他自己深思熟虑，结合他自己的这个现有的这些基础和他未来的这个发展，做出了和公司相违背的一个选择，我依然会给他点赞。 嗯， 因为他敢于去做决断，怕就怕在哪一种，就是我既不全力以赴，然后同时呢，我也不离开。 嗯， 这样的这种就属于高耗能型， 嗯， 这种员工是我特别鄙视的。 嗯， 就是实际之前在这个朋友圈或者互联网经常说，在一个公司要么忍， 嗯， 要么滚， 嗯， 就是忍的话，它会包含很多很多的这个，不管如果单纯是忍的话，真的没有必要。 嗯， 实际我们说，如果之前关老师就说，如果你一个月工资只要求五六千块钱， 嗯， 那你在哪个地方做都可以， 嗯， 但如果说你想每个月工资达到7000块钱以上， 嗯， 那么就一定是要付出努力。 嗯， 这个没有，我记得咱们这个青年广播有一句这个 logo slogan， 嗯， 就是没有谁的青春是容易的， 嗯， 每一代人都要背负每一代的这个责任， 对， 所以就是没有一笔钱是好赚的， 嗯， 所以之前说李嘉诚说退休嘛， 嗯， 然后经常刷爆了朋友圈的一句话就是，你想要过什么样的这个生活， 嗯， 你就要经历什么样的这个风浪， 嗯， 还有范冰冰经常说的，就是这个欲戴皇冠必承受其重嘛。 嗯， 所以这个东西它都是成正比的。 对，其实大元，我有时候挺崇拜你的， 嗯， 就是你说什么时候都能把影视圈的演员带出来，我觉得这也不是一般功夫，你是得多关注娱乐消息。 首先是年轻人，我关注年轻人关注的事情，就不想被这个大浪淘沙 带走是吧？ 对，知道你就我经常跟这个中老年人在一起的话，就容易被带偏。 大元经常说，就是他前两天去韩国嘛，韩国就是给我带了一套，就是他从要去这个事情就开始跟我各种吹嘘，我要给你带礼物怎么样怎么样， 嗯， 后来他终于回来了，送了我一套中老年这个护肤品，然后我就对这个人特别的失望，我就回家拿着我们俩签署的这份合作协议合同，号称合同啊，我说我要不要撕毁他，我现在毁约给我带来的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因为我这人还是比较没有气节的人，算了算这个账，我就还是忍着痛咬着牙来了。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障碍是需要你自己把它调试好，嗯， 是的， 就是你有一个这个轻重缓急的判断， 是的， 你才能对一件事情有一个清晰做出一个决定去做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在别人看来就是理性的而不是鲁莽的，那你往前迈出这一步就是勇敢的。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到了就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位这个女总理默克尔，默克尔在很多场合包括她后来出这个自传里面就说到了一个小故事，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这期话题，就是她12岁的时候去跳水，这种跳台跳水是3米高的这个跳台， 嗯， 就是她所有的小伙伴呢都跳下去了，就一直到她这儿，她就每次呢就往前走那么一小步，但是到最后的那个临界点的时候，她就不敢迈出那一步，老师给她各种各样的鼓励，她都没有办法跨越那个，她觉得自己不能做到，我确实怕水，我怕高，她有很多惧怕的东西，她一直没有迈出那一步，后来老师就很生气说，你拖了全班，你拖了大家的后腿，不是你的话我们早都结束了，就这个话就刺激了他一下，他就勇敢地走出了那一步，其实有点带着不小心滑下去那个意思， 嗯嗯， 但是他因为往前走这一步，他最终完成了这个动作， 嗯， 获得了掌声， 嗯， 老师也给了他一个很大的 肯定。后来呢，默克尔就说，就是那个我人生当中跳水跳台的那一小步，让我知道了勇敢有时候就一小步，但是你可能会成就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自己。所以默克尔在这个竞选成功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说面对任何困难，我们要有勇气迈出那一步，因为你跨出这一小步，可能成就的就是舞台上的一大步。 是的啊，这个我觉得小编准备的这个原理特别好，叫飞轮效应 啊。 飞轮效应，他说是指飞轮从静止状态到转动起来的起始阶段，它是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的，但是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之后，用很小的力气便能容易的将其转起。实际人们在做任何事情的这个初始阶段，总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如果能不畏惧困难，跨过第一道坎，在以后的阶段做事情才会更加容易。 对，就是齿轮嘛，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它刚开始在一块咬合的那个过程当中是很困难的， 对， 往起在运转的时候，但是到了那个高的临界点，这样它向下运转的时候，就一切就是顺其自然，而且顺水推舟的事儿。 是的， 所以这个就跟我们说做任何事情，你在一开始一定是很难的，万事开头难。我觉得中国有太多的老话，真的是它就是一个能量守恒定律一样，放到任何场所任何环境它是适用的。你这个过程当中你迈出了这一步，然后你就会发现它真的会有海阔天空的那一天。 是的， 有的是来得早一些，有的是来得晚一些。 对，我们经常在探讨成功学怎么成功的话我真不知道，但是呢怎么不成功我知道，要么从未开始，要么从未坚持，就是不开始和不坚持，永远不可能获得成功。 对，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还愿不愿意听我的故事，大圆你还愿意听我的故事吗？ 好吧，就是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八卦的三八的这种， 就是。八卦的这个事儿，我还真不是范冰冰。虽然你关注娱乐圈，你会适当关注一些我这样的夕阳红人群。我是在就是刚开始做记者的时候，当时是因为我是315的记者，我要就是北京刚开始有一段时间就是那种水泥纸箱。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你成箱的买水果的时候，其实它那个水果的重量没有多少，但是它因为把这个纸箱子里面加了水泥，重量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称出来这个称重很大，所以这是一个注水的事情，就是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消费案例。当时呢我要去北京的最大的一个这个蔬菜水果的集散地去做这个暗访调查，我们当时的分管领导就说再跟一个男同事跟你去好吗，我当时其实是说好呀，希望男同事可我去，但是那个男同事那天又有其他的任务，他去不了了，迫不得已。我先告诉大家，我没有那么崇高，没那么伟岸，就是我自己说我没问题的。当时真不是形势所迫，我不得不自己去面对。当时我拿着那个采访机，我都记得，我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当时自己的那个形象会那么的，在我想自己的意识里那么的猥琐，那么的不堪，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哎，我来暗访了，就见到一个车就躲，这个车就躲，大白天的，整的别人不知道我暗访，以为我是偷水果的。是冬天，特别冷。那天我记得我穿的是一个当时我二叔部队上给我的一个军大衣，完了我带着一个这个扣耳朵的那种， 感觉像偷地雷的。 对，就是特别的喜，那个喜感。然后呢，我就从一个大货车，就大卡车那种两米的大挂车轮子下面，然后去辗转到另一个车的轮子下面，因为我是想看他们整个注水泥的那个过程。但是让我非常失望的是，我并没有看到我想看到的那一幕，并没有发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是一个特别长的两米的大挂，然后呢是夫妻两个人在车上在整理水果，然后呢车的下面车轮还没有车轮高的一个小朋友，你知道就是脸上全都冻春了，然后挂着小鼻涕，就是脏兮兮的一个孩子，等整个那个棉衣棉裤裹的他四肢都是支棱着，在那个地方自己在那儿转悠着玩脚底下的那些小飞石小走沙。哎呦，那一刻你知道我藏在另外一个大褂的那个后面看着那一幕的时候，我自己没有任何感觉，我只是觉得我脸瞬间觉得滑疼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眼泪，就是你迎着风的时候它是下来眼泪是割脸的那种痛。我说好不容易啊，因为我一看那个车的牌子是山东的牌子，我说他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个地方， 当时我就是一瞬间的时候，我就转念，我说我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这件事情，来做这个报道，就是为什么会市场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乱象，我们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层次，从人性的角度，或者从我们社会的保障的这个机制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后来我就把整个我的这篇报道的这个切入点完全转换了，当然该批判的行为我们是一定要有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缓解了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恐惧，多了一种体谅，当然了是每个人都要为他做的事情付出代价的，我们这种导向是不能错的，有偏颇的，所以我是就是用我的这个小故事做了一个引子，来把这件报道最后给完成了。那我的那篇报道呢，是拿了我们国家的最高奖新闻奖，所以就那件事情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启发，就是人有的时候是被逼着你去做一件勇敢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勇敢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变得更好的前提是你要有对这个事情或者是周遭环境一个清晰的洞察能力。那你在洞察，如果我在想那天我就是继续保持这种就是超生游击队的那种风范儿，到处去藏去躲，找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为了做这篇报道而去做的。 是的。 那如果我在那一刻我发现了那个事情，我并没有驻足去观察，它并没有打动我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这篇就让更多人会心动的一篇报道。所以我就说，有时候勇敢它可以成就不一样的自己，但是前提是你要做足够的准备，对自己也好，对周围事物要有一颗更宽大的心去看待他们。 就是我觉得这个你这个故事的话可以用来教育很多的这个小朋友。首先就是不是我逼着你做你才去做， 对， 而是你发自内心的去驱动，想要去把它做得很好，而不是只是完成。因为绝大多数我接触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初职场的这个小伙伴，他只是我完成即可啊，但是真的很多人甚至连完成都做不到。 对， 但是完成即可的话，这是远远不可以的啊。那天他们还在说为什么这个80后或者70后可以做到不止完成，要拼了命以命相搏，去在这个职场上去打拼。他们说，哎，可能我们这个年龄到了上有老下有小，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负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承担。但是相反，可能更年轻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小伙伴呢，他们还没有进入到我们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种状态。他说反观我是不对的，我说我身边有更多的人是他自己给自己下愿景，就是走心。 对， 首先你要走心，要用心，然后才会去走脑。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勇敢，就是你生活当中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或者在职场当中你要做一件事情，只靠勇敢足够吗？有的时候是当然全然不够的。所以这个就像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爱因斯坦，他是口吃再加上自闭症，那他后来走到台前去做演讲，能打动那么多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科学家，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爱因斯坦，但是所有人并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因为口吃，因为自闭症，他要去做一个演讲，他要准备多少的手稿，在他的床头下面放了多少的这个手稿，他一遍一遍的去改去磨合。所以他往台前走，你要自闭症和口吃这个事儿要走到台前去演讲，前提是一定是需要勇敢勇气的。但是他之所以有这种勇气站到那儿，是因为他了解自己，我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我不会糟糕到哪里去。所以我们说勇敢有的时候它不是只是一个单行线，它需要有很多平行的东西来支撑它，那就是你做一个相对充足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在职场当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特别惧怕上司啊，我想去跟上司谈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能说我鼓起勇气敲开门就可以了，他没有当当当那三下那么简单，而是说我既然我怕领导怕我的上司，我又想去跟他谈这件事情，那我就做好充足的案头工作，我有足够的理由去跟你去对接这个事情，甚至我们是相对平等的一个视角来谈一件事情。我觉得是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不只是勇敢那么简单。 是的，还有心态上的准备比如说做企业我之前就是关注的企业家，比如说像柳传志或者是王石，但是真的会比较少关注比如说万通六君子的这个冯仑。 对 就是好像只是在一些影视剧当中会看到他的， 就老觉得他不务正业 是的，但是他实际真的有一颗大心。他说这个企业家经常要把这个 丧事儿，当喜事儿吧。 对， 而且这个商海沉浮，谁也不知道，就是我今天还屹立在这个 我今年的小目标还是1亿， 对， 明年我的目标就能不能是像我们50就够可以 了。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商海沉浮啊，你一定要有一颗大心脏，不能说因为一时自己的这个企业陷入的一种低谷，然后就去轻生。我记得之前有一位企业家，应该也是一家上市公司老总，然后他在面对企业这个面临的一些困境啊，可能买了不慎就购入某一家公司大量的这个股票，然后资金链断掉，所以他从楼上跳下来了，就觉得非常非常遗憾。那也是员工非常爱戴的一位领导者。 对，就是有的时候他给自己身上附加的东西，人就是这样，就是我刚才用的一个词，就是无欲则刚嘛，就是你给自己身上附加的东西太多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背负的。所以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经常说勇敢，它是需要你做一些心无旁骛的筛选，你要为一件事情去破釜沉舟，但是你要想得清楚你要承担的这个代价。所以就我特别赞同冯仑，就是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乐天派，不管他自己到就是台面上说这样的话，他台下他自己去吞什么样的这个苦果的时候，但是他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东西一直是比较积极的，比较正能量的，就是他说的这些东西是有利于大家把一些事情看得开啊。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商场一定就是战场，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个事儿我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它不是一个负面的一句话，因为我们只有利益可以让大家走得更长久。就是很多时候情分是情分，本分是本分，我不帮你是我的本分，我帮你是你情分。 是的， 很多人拎不清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对别人和自己有一个误解，你没有办法做出清晰的判断。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你再要求他去勇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对，所以勇敢就是愈发的简单，简单的话就是直逼这个利益的这个关键节点， 对， 直面直面利益，直面得失。我觉得勇敢它不是一个这个形容词，它更像是一个动词，它要承担很多，它要一颗强大的心脏，但是同时要行动，你只有一颗，就是我每天去想，但是我不去做，永远没有开始，这个事情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但是同时你要一颗强大的心脏，就是我在面对任何困境，他不动或者是跌入低谷的时候，我都要熬住，要守住， 对， 这个才是勇敢。 对，你知道我们现在一直播的数据到了3万啊，就是刚才是不是因为我说了一句王嘉尔，大家真以为王嘉尔了？那我要说我是高丽，是不是瞬间就围观的群众都散了啊？谢谢大家，我们希望这样的数字不断的这个在攀升，因为我们是需要靠这种振奋人心的数据来支撑我们这场有高涨往前走。这个是从大圆的角度，因为它需要数据来说话。那对于我来说呢，我需要这样数据来加薪的。我是特别没有气节的，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当然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中期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跟大圆谈这个涨薪的事情了啊，因为我现在已经3.0万了，太火了好吗？ 这个可以从45再恢复到50。 这一定要暴露年龄吗？其实我46。我们再次感谢大家啊。那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对勇敢这件事情我还拎得不是特别清楚，到底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莽撞，大家除了在收听我们职场有高招之外呢，节目的线下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支招顾问赵弟儿啊。赵弟儿据说现在特别的火，很多人加赵弟儿的微信，除了在职场上的一些困惑求助之外，还想问赵弟儿你有没有女朋友啊，你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对赵弟儿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奇。所以大家不要忘了那个号码，其实我就是赵弟儿本人，158015520030，这是赵弟儿的微信，大家可以添加他，也可以跟赵弟儿来聊一聊你目前的困惑，158015520030。另外我们小编呢在今天非常有心给我们做了一个对比，我一直在说鲁莽和勇敢之间的区别，大家来看看这几条是不是适用啊。鲁莽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就是偏激，对一些事情就特别容易激动啊，失去理性的一种这个情绪的波动， 偏激，第二个就是冲动行事。这个冲动行事就有点像我刚才说的，你对事情没有一个案头准备，没有做好具体的准备工作就去贸然行动啊，就是一个冲动行事。第三个呢就是暴躁易怒，就是一点就着，根本不由分说，一点就着。还有一个就是不暇思索，不加思索就是任何事情我不计后果的我去做一些事情。还有就是随心所欲，我想哪儿我就做到哪儿，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这么任性啊。最后一点就是不考虑后果。那如果这几条大家来对比一下，你跟他相反的，那就是你可以说我是一个足够勇敢的人，我想做一件事情我就已经做了一个充足的准备了。 是的，鲁莽的行为经常会产生特别不良的这些后果。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姐姐跟我说当你特别生气的时候，然后你要深吸一口气，让这个事情特别着急的事情特别糟心的事情慎一会儿，慎一会儿之后它可能就会峰回路转，就不是按照你想象的特别糟糕的这种状态。但如果它真的按照特别糟糕的这种状态去发展了，那至少你深吸一口气慎一会儿的这个时间让你做好了非常充足的这个准备。 没错。另外呢，如果大家觉得通过这期节目也挺受益的，想了想自己有一些什么鲁莽的行为，其实也没有关系，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补救。说到这儿呢，我要告诉各位朋友啊，也告诉大圆，娱乐圈咱也不是不认识人，要说娱乐圈的案例我也能举出来，比如说周杰伦啊，说周杰伦好像是西安的演唱会吧，各位听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他是护粉心切，好像有一个保安对他的这个粉丝不是特别的这个尊重，然后做了一些比较这个不礼貌的事情，然后周杰伦呢当时就喊那个保安你给我滚出去。虽然当时对很多粉丝来说啊很解恨呢、他觉得很护粉丝，但是后来这件事情在网络上也引起了比较大的一个负面影响，对周杰伦来说，后来他就觉得自己当时的那个行为太过鲁莽，因为你用了一个滚出去就是对人的不够尊重，保安他只是在尽他的分内，只是他不愿意不好的事情发生，那用这样的方式呢就让很多人觉得哎你这个偶像做的并没有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那周杰伦呢当时在这个事情发酵的这个过程当中沉淀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积极的发声，向那位保安和工作人员表现出了他真诚的歉意。那这件事情也被很多人最后就释然了，因为在那一刻大家都理解他的那个心情。但是呢如果这个事儿他依然是在坚持自己的立场或者不做任何表态的话，就可能会让人觉得他是一种傲慢的态度，就是他不够尊重人所以才做出这样的一个轻率的举动。那他因为真诚的道歉，最后让所有人换来的是对他的一种理解，一种包容，甚至是更多人也喜欢周杰伦了。所以就是如果你做了一些鲁莽的事情，也不要为这个事情而懊丧啊，让自己一蹶不振，还会有很多的机会让你去弥补这个事情 啊，就要尽量的去凿不回来。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这个所谓企业的或者是一些这个政府或者体制内的一些这个官员，他比如说在这个 公开场合， 在公开场合，他可能有一些的 言语不当， 言语或者是他的这个行为，不是那么恰当，比如说我们之前也在这个网上看到过一些记者在这个很悲剧的一个场合当中打了一个 V，然后是面带笑容的去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甚至有一些这个公众人物在，比如说像刚才我们的喜欢这个杰伦，他会在一些公众场合去有一些过激的这种言行啊，但是很多人会在第一时间，比如说致歉，然后来去解释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首先他会表态，会说自己的这个行为是不当的，然后再去解释彼时彼刻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去推动他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不当的一个言行。 对，你后面说的我认同，前面说的那种在一个就是悲伤的场合比威为了出镜这个事儿，就我觉得这个不是莽撞的问题，我始终觉得这是脑袋的问题，脑子有问题才会干这种事儿，好吗？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既然说到了勇敢，最终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支招，就是什么样的事情是勇敢的，我们可以不惧将来，就是你不要去考虑那么多你的后顾之忧，不惧将来，然后不鲁莽行事，所 有的勇敢都是基于一个前提，是无害的。 是的， 尤其是对身边的人，对比如说你的对手或者是你职场当中的一些竞争伙伴，都是无害的，我们才可以把它称之为勇敢，而不是鲁莽带给别人的伤害。 是的。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啊！我们再次感谢大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你能不能在今天节目最后许个愿，你这个月就不来了？ 这个月还有几天，我属于实际我真的很喜欢来 啊。那我真的明天病了啊，各位朋友，这不由我，真的逼我，我不够勇敢。再次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圆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的